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动力火车的《背叛情歌》。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，如果你的爱总是逆向行驶，你说你爱我，我怎么能跟得上你？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，我把心说只向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只想大海之外，直达我怀里。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，我说我爱你，你怎么能听得下去？我 诺言背叛诺言，脑子背叛谎言，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。我忘了寒痛，忘了恩，跟爱情麻木不羁的脸， 永远背叛永远，泪水背叛双眼，爱到深渊我还不改变。我永远相信你的情缘，再不让我又对